我们今天啊来讲讲这个空性啊，可是我们讲空性啊，这个慢慢来啊，不能一下子这个太急啊。我记得我们前面上了5堂课嘛，那最上面上一次的一堂课，一个月前我们把五蕴啊，那个算是就是这个八识啊，应该算是有一个段落啊，就大家应该是清楚啊，这个这八识啊作用是什么？那么就要提醒大家，比较重要的就是第六啊、第七跟第八，这三个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他们到底中间的关系是什么啊？这个比如说第八识，好是这个所有业力的种子都在第八识里面，阿赖耶识这个你要知道啊。那第七世是什么？其实第七世其实就是我们那个最深沉的贪嗔痴，那个我啊，执阿赖耶识为我的那一个那个执着是第七世，它跟第六世前面所讲的那个执五蕴啊，就是色受想行识为自己的那个身体啊、心理，就是我那个这个，它与就是我们第七识所讲的这个执着啊，跟第六识前面所讲的那个我执中间有差异性。第六识是比较粗的哦，你说哎呀，色受想行识，我知道了，哎呀，我这个身体啊，我的这我以为真的在 work 的这个脑子，原来搞了半天呢、是虚妄的，那我不能执着它啊，我执着它，觉得是实有的，真实有那么一个我。这个是比较粗的我执啊，还有一个比较稍微再细的我执是什么？天生下来的贪嗔痴哦，那是比较细微的我执。但是这两个都是第六意识它所产生的执着。虽然第六意识的功能啊是在分别，到处分别，到处分别啊，这个好那个不好。但是你分别久了以后啊，你会开始对它产生执着感。所以这一个啊，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这个我执。但是第七意识啊，第七意识他所讲的这个执着是对着第八识这个阿赖耶识执着为真的有那么一个我。我们举个例子，第八识阿赖耶识，它其实就是一些你累世累劫，你做的好事也好，你做的坏事也好，所有你的生命轨迹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在阿赖耶识里面。那这个阿赖耶识会随缘啊，是不是会投胎啊，会变现啊？好啦，你这一世变成一个女人啊，你的那个第七世啊就执着着这个女人，哎，就是我。等到这个女人死掉了，下一辈子呢变成一个蚂蚁，这个第七世啊又会执着着这个蚂蚁啊，就是我啊。这个第七世是这样子的，我们所讲的这个执着是这样子的一个执着，他觉得所有万法都是实有的，这阿赖耶识变现出来的所有的一切的万法都是实有的，这个是第七识的执着，是比较深沉的啊。所以这要稍微做一点，你要能够知道它中间的这个关联啊，以及层次。那我们上次有说过嘛，你修行啊，这个只能从第六识，就是我们的这个心意识着手，因为为什么？前面五世其实 basically 它就是一个因果的果，对吧？是一个果报，你长得什么样子，有没有眼睛，有没有耳朵，有没有鼻子，你今天出门会碰到什么事情，那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果报，你不太能够去改变它。那第八世的阿赖耶识你能改吗？也不能改。为什么？因为它记录着你累世累劫所发生的事情，所有这个业力的种子都在里面，所以你唯一能够去更动的是什么？是第六识跟第七识。那第六识啊，我们说过第七识是很深层的嘛，你根本触碰不到它，就是非常深层的那个贪嗔痴，非常深层的执着着这个阿赖耶识，就是我的那个执着，你根本触碰不到它。那你能够唯一你有机会去交手的是什么？就是第六意识，就是我们的心意识。所以我们说成也在心意识，败也在心意识。那你要今天你愿意，所以为什么说要休息？因为你让你的第六意识啊是处在一个比较应该讲比较清净比较善的一个环境，所以你的第六意识啊 比较不会去打妄想。第六意识啊，其实他就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一个人，他没有什么主见，也没有善，也没有恶啊。他在善的环境里面，就很容易被影响去行善；在恶的环境里面啊，这个猪朋狗友一叫啊，就跑去做坏事了。这就是第六意识。所以我们说修行啊，就是让我们的整个身心啊，处于一个比较清净，那么比较善的一个环境。所以从第六意识，不管啊，你是发愿啊，你是这个礼佛，你看我们现在上课啊，或者你有各种方法，那么去修行，甚至做坏事，反正你都是从第六意识开始着手。那当然，你说啊，我拜忏，我发愿啊，我去做行善啊，我去布施，那么这一些行为，那么当然可以帮助你。消弭你的业力，但是第七世的那一个非常深沉的我执啊，是没有办法这么容易啊就去消灭它的，所以我们才说必须经由禅定，你要禅坐，你要去观察这个空性啊。因为我们现在先稍微复习一下这个上一次所讲的课，那么就带入今天我们所讲的空性，所以你在禅坐的时候很重要啊。你要能够去观空，你要去观察这个空性啊。那么，在观察空性啊，知道这个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是吧？无我无常，所以呢，你会对治你第七世那个我执，慢慢慢慢呢、啊，你那个执着啊就会放下来。你没有办法去跟第七意识对峙，跟他讲说你别再执着了，没有办法，你必须经由第六意识去查。禅修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帮助你去对峙那第七意识最深层的那个我执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上次也提过啊，在我们轮回，就是在我们死亡的时候啊，我们面临其实两个选择嘛。一个呢，你就是随业迁流，那肯定我们就是在六道轮回继续打转。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哎，我想选择念佛往生啊，第一步我先出离这个六道轮回，我能够去西方极乐净土。那这个也是我们其实心经课以后，我们可能有可能会开一个禅净双修的课啊，那个告诉大家怎么样能够念佛往生，怎么样把我们在禅宗里面啊，《金刚经》《心经》《楞严经》里面所学的这个空性，然后呢跟念佛结合，最后能够。这一世一次到位处理，就能够去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是那个我们上一次所讲的。那么还要提醒大家一点啊，为什么这个去禅坐啊，去证悟空性啊，对空性了解非常重要。为什么能够为什么我们说啊，要能够一心不乱呢、啊？要能够真的不要最后在，尤其是在我们死亡的时候。千万不能起心动念，你要知道死亡啊，跟大家解释一下啊，你要知道死亡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是死得非常安逸啊，这个很重要，有的车祸啊，有的出意外啊，有的是各种疾病啊，让你这个后面的痛苦，让你其实已经忘记你过去的修行，以及你所有的修养，其实通通会不见的。你看啊，我们举个例子。你说今天我想修行，我要上课，我要打坐啊，我今天想念一段佛经，或我想听听看哪个法师的视频。你在一个冷气房里面，非常优渥的环境里面，非常舒适的环境里面，你很容易就能够把心定下来。我也是啊，但是今天把你放到一个38度的一个夏天，让你没冷气，哇，外面都是噪音，然后隔壁。人在敲打，非常可怕的一个环境，然后你可能没吃饱，你就去想象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我想请问你，你还有办法打坐吗？你还有办法念佛吗？你还想听佛法吗？你还想要去听哪个法师讲法吗？你根本不会想，你只想离开那个现场，让自己身体舒服一点。这就是同样的概念，人在死亡的时候啊。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修，一般来讲都是比较痛苦的，而且害怕。 那你说如果说我们最后你说哎，有人打吗啡或者让他这个平静的睡觉，但是他失去了意志哦，也没有这个念佛的能力，所以才说在死亡的时候，因为第八世的业力全部开始反扑，所以我们绝对不可能去对付第八世里面的所有的业力，因为那是累世累劫的业力，就靠我们这一辈子磕头念经，你磕破了头，念破了嗓子，你也没有办法消灭之前所有的业力。所以唯一你该做的是什么，就是去了解这个空性，证悟这个空性，去观空，了解第八识呢，阿赖耶识其实根本就是一个原生之法，是空即的，它当体即空，什么意思？就是它是虚妄的，你不要去接招，不要认为这一世的你就是一个真实的你，你不要跟它去对应。在最后，其实在我们现在健康的时候，在修行的时候，就是一直在练习，等到死亡来临的时候，你是处于这个状态，那那个时候你一心不乱，十句佛号你就上去了啊！这个是当然后续怎么如何上去，如何去西方极乐世界，是以后我们会开的一堂课啊，禅净双修跟阿弥陀经。那么我们今天啊，就用前面这个影子啊，帮大家稍微这个复习一下，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进入这一期最重要的一堂课啊，从这个观世音菩萨呀，要跟这个舍利子啊讲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心法出来了啊。那刚刚稍微花10分钟时间呢，也是需要消耗一点时间，因为如果整整一个小时讲空性啊，怕大家受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啊，大家就其实你拿长板或短板的经文都没关系了，因为我们现在讲这个舍利子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就是讲这一段。舍利子问观世音菩萨，如何能够证得究竟的涅槃？是不是？我们上次有讲，究竟的涅槃是什么？就是所有的烦恼完全的止息了啊，进入这个涅槃是什么？就是极灭的状态啊，非常极静，非常清净，没有任何的妄念，这个是极呀，极而常照的极，对吧？学过《楞严经》都知道，极而常照就是在讲我们的体性、我们的真如本性、我们的如来藏，处于那个如如不动的状态。那灭呢？我们都说极灭，极灭，那个灭啊，就是所有的烦恼都止息了啊，进入这个楞严大定，进入这个究竟涅槃。完全没有执着，也没有分别，也没有能所，没有任何二元对立或相对，它就是处于一个我们说这个如来藏啊，你也不要说它真是真如，因为那个真字啊，我们都要提醒同学啊，真啊是一妄，就是说你要有妄才会有一个真啊，当妄全部止息的时候，真也没有了。所以我们才说全妄即真。当你所有都是妄的时候，它就变成真了。你全黑即白吗？你全部都是黑色的时候，其实也没有黑色了，也没有白色了，那就是唯一的那个状态。这个是我们所讲的如来藏啊。所以舍利子啊，就问观世音菩萨说：“哎呀，那我怎么样啊，可以证得这个究竟涅槃？”也就是如何能够明心见性，能所有的这个能所通通断掉了，回到那最原始、最初的那个状态，那个初是无始以来不生不灭的那个状态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看看我们今天有没有机会讲到那里啊？所以啊，观世音菩萨就跟舍利子说：“哎呀，那我给你两个法门啊，第一个就告诉你啊。”五蕴皆空，为什么呢？他告诉你，色啊跟空是同一件事情，而且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这个五蕴啊都是空啊，空啊就是五蕴，五蕴跟空是同一回事情。他说，舍利子，你要知道，这是第一件事情，你要证得哦，要证得什么？五蕴皆空，也就是说，你要把我执给放下，什么样的我执？就是啊，你误以为 你悟以为什么呢？这个五蕴结合的身心是真实的，他告诉你其实不是啊，不是真实的。你要把第一个先把它放下。那第二个呢？他又跟舍利子讲说啊，第二个你要证得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这是第二个，这是法执。你要把法执给放下。什么是法执？法执啊，就是说你以为这世界上所有一切对于你存在的任何事物，有的是看得到摸得着，有的是看不到摸不着，概念性的事物，总之这一切对于你来讲存在的全部你都要放下，因为这些也是虚妄的。这两句话是整个心经的重点，也是非常难理解的。对于第一次上心经课的同学啊，对于初初接触佛法或第一次，因为我知道你们初接触佛法，第一次就听了一个这个创世纪大法心经啊，比较难。所以啊，你们对于空性啊，我想啊，你们大概对于你们期望啊，这个最低门槛，你就了解缘起性空是什么意思。啊，缘起，什么是缘起，什么是性空，缘起跟性空中间的关系啊。那么其实空性就是缘起性空，缘起性空就是空性。但是呢，你讲空性，你可能不是这么明白，但是你讲缘起性空 as 一个切入点，你可能就比较容易上手。这个是对新同学的期望啊，我们待会儿会开开慢慢讲，从缘起性空开始讲，然后呢，我们会越讲越深。在缘起性空以外的东西啊，就是对旧同学来讲，我们会把那楞严经啊、金刚经里面所有的这个跟空性有关的，会做一个 bundle 会结合在一起啊，也会是一个很好的复习。好了，色不异空啊，空不异色，这是一个 pair。下面一个 pair 是什么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有同学讲说这两个啊，怎么翻得这么糟糕？哦，这个同样的东西为什么翻两次？如果你有这个想法，那真的是错了。哦，那真的不对，因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层次啊，跟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层次是完全不同的，它的意思也不一样，讲法的对象也不一样。那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意思。第一个，你要先了解什么是色。色啊，你就把它想成是万法，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所有生灭的万法。我们上次不是说，你想把空性，你想把这个禅宗，你想把心经、金刚经、楞严经这些跟空性大法啊，有关的这些经文，你想要念懂。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就是你必须了解体性跟相用中间的关系。体性就是所有一切万事万物它的本体，而相用呢，就是它随缘呐变现出来不同的这个样子、样貌还有作用。那么每一个东西、每一个人事物都是因为有不同的因缘，变现出不同的样子、不同的不同的功能，还有不同的名字。虽然有不同的名字、样子、功能，但是我们说啊，它是假名、假相、假用。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色，或者你把它想成万法。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缘起，缘起是什么？因缘生灭法，因为不同的缘分、不同的因缘具足的时候，就显现了。在显现之后啊，它会随着这个因缘不停的变动，啊，它的相貌、它的功能，甚至它的名字都会不停的在变动。最后啊，这个因缘呢、啊、不具足了，这个样子啊，这个相貌，或者你怎么称呼它都好。这个显象就消失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缘起。缘起啊，讲的是虚妄的这外面的相用，也就是说，也就是我们如来藏随缘变现出来的不同的样子或功能，这个叫缘起。因缘具足，它才升起，才显现样子，所以我们叫缘起。这个是色啊， 我现在所讲的这些新的同学，你一定要能够听得懂哦。啊，那再来呢，你说啊，那我懂了，缘起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色相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相用或名字这一些，就是我们所说的外面的万法啊，这就是宇宙外面这个外面的这些万法啊，我知道了。那空是什么？空啊，就是我们所讲的体性。记不记得我们说缘起性空，如果是缘起之法，缘生之法是什么意思？它会随着因缘不停的变动啊，那它的本性肯定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如果它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它就不可能可以随着不同的因缘显出不同的相貌，显出不同的功用，不停的在那里变动，对不对？所以缘起其实它的本一个任何一个任何一法，这个万法，我们说万法就是所有的万法，任何一样东西，如果它是原生之法，它就肯定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了。所以我们说啊，缘起之法它肯定是性空啊，肯定是性空。什么叫性空啊？就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啊。所以我们说没有固定的不变的本质啊，就是没有自性啊。那梵文啊，它的语法跟我们不太一样，所以说自性没有或自性无，我们是没有自性无自性。梵文它的语法不太一样，它是自性没有自性无，所以我们就用一个比较文雅的字啊，一个比较更深层意义更深的一个字叫做空，所以是性空。性空是什么？自性没有叫性空。大家要注意哦，空性跟性空是两件事情哦。缘起性空就是空性，但是这个性空只是 purely 我们就是在讲体性，讲啊它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它本体啊是空寂的，它会随缘变现，这个是性空的意思啊。我们说上次也有讲过，什么叫做有固定不变的本质？有固定不变的本质的意思就是说它会什么？它是能够独立自主的存在啊。我 Tiffany 我就这么存在了，我不需要我爸妈把我生出来，我爸爸妈妈不认得我，也是存在在这里，有没有可能？没可能。还有呢，永恒不变的存在，就是我永远不会变动，我发生出生的那一刻长什么样子我就一直长那样，从来不会变动，而且我也不会灭掉，这个东西有可能吗？不可能。所以你必须是独立自主，好，另外一个是永恒不变，而且呢是有个单一性，就是一个单一性，你要满足这三个条件，大部分来讲我们是讲的前面两个条件，那你才可以说你这个东西有自信啊，是有固定不变的本质。那问题我们上次有讨论过嘛，这个宇宙万法没有半个是没有自信，是有自信的，所以都是没有自信，都是自信空，都是性空，所以它才能够随缘显象。哦，那这个地方要听得懂啊。那么我们就来说，好，你懂了什么是缘起，你懂了什么是性空，那么到底缘起跟性空中间的关系是什么？现在那个佛告诉你了，哦，这边应该是观世音菩萨告诉，观自在菩萨告诉我们了，他说色啊，不异空，缘起啊，不离性空，空不异色，性空不离缘起。这个意思啊，你有两种解释，一种呢，你可以说异啊，就是不相同的意思，就是不同的意思啊，是可以这么解释。那另外一个呢，是说不能离开，那个异啊，是说可以离开啊，这个鱼啊可以离开水而生活，鱼如果不能离开水而生活，就是鱼啊不异水啊，是这个意思。那个异啊，就是可以当作离开的意思。所以他在这边解释啊，说色相啊，这个诸法呀，这个原生的诸法，缘起的这个诸法，这个相用啊，是跟这个本性自性空啊，是没有什么不相同的啊，没有，并没有不相同。你比较深层的解释啊，就是说啊，这万法是离不开这个缘起啊， 是没有办法离开性空的。如果啊，学过了年经就知道，这个万法是没有办法离开真如的。离开了如来藏，离开了那个真如啊，你是不可能有万法的。绝对不是说我离开了这个体性，我离开了这个如来藏，我离开了这个见性，我在外面可以找到万法或任何一法，不是的啊。第八番显见，记不记得那个楞严经就告诉你，你没有办法离开如来藏找到万法。那这边就告诉你，缘起啊是不离性空，万法不离真如啊、哦。这个真如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体性。所以缘起性空，你要知道缘起啊，这因缘所生法是离不开这个如如不动的真如体性、真如本性的这个真这个如来藏。而如来藏能够离开缘起的万法吗？当然也没有办法。如来藏啊，要依靠的这个万法才能够显现它的存在啊。性空是不能离开缘起的。如来藏，我们这个如如不动的真如本性，它是没有形象的，它是不可能离开这个万法而独自存在。因为如果它离开了万法，你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啊。佛也一样啊，它不能只有法身啊，法身是没有意义。如果只有一个法身，没有报身，那它没有这个相用，有什么用呢？没有办法利益任何的众生，这个法身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真如不具万法，万法不离真如，真如不具万法。这个具是什么？抗拒的意思啊、就好像说你这个所有的一切的色法要在虚空里面才能够生存啊，才能够显现啊。那这个虚空呢，它也不会妨碍或拒绝任何这个原生之法在里面变现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色啊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两个是相互依赖存在的啊。色啊必须依靠，你看这个色法是不是必大家要记得 mute 啊，我有听到那后面有杂音。那个雅玲啊，你要 mute， 我看到好像是你没有 mute， 你要先把它 mute 啊。 嗯、okay. 好，色啊跟空啊是互相依赖的。这个色法啊必须要有本体，要有这个空性啊，它才有可能，它才是能够圆满，它才能圆满。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如果没有了灵魂，你怎么能圆满呢？对不对？那么空不异色呢，这个如来藏啊，这个空性啊，这个空寂的本体啊，它也必须依靠色法才能得到彰显。哦，你如果只有精神没有肉体，那你不就是一个飘荡的鬼魂吗？谁知道你的存在？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个啊是比较粗浅的讲法。那么我们如果再往更深一点点讲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前面是说啊，色跟空啊，好像说讲起来是两件事情，一个是缘起啊，因缘所生的这个相用，一个呢是性空，是那个如如不动空寂的本性。讲起来啊，好像是说这两样东西啊各自存在，互相依赖啊，那么互相能够依赖才能够生存。但事实上啊，这是比较浅的说法。真正它的实相，真正空性是在讲什么？其实色根本就是空，缘起根本就是性空，性空根本就是缘起，缘起跟性空是同一件事情。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当你断掉所有的能所二元对立的时候，你进入了一如万法归一，那个就是唯一，我们所讲的那个如来藏啊，唯一最后那个真如，真如那个真字，我要再讲一次哦，只是一个名词而已，不是说它是一个真的，其他还有假的。如果还有假的，它是真的，那就完蛋了，你没有看到真正的实相啊。真如是一个名词，真如是什么？它是唯一的实相，就是那唯一的状态。没有跟他对立的状态，那就对了。我希望那个真字啊，不要造成你们的混淆。所以色跟空啊，万法 跟如来藏根本就是同一件事情。怎么说？还是一样，第八番显见，你去看外面的山川大地，我们前面的椅子桌子，对面的人，今天所上的课，现在发生所有一切的事情，各位同学，那都是你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全部都是你的如来藏的显像啊。讲变现出来，我都还怕你产生误觉，觉得啊，如来藏啊，变了一个东西出来，在如来藏里以外有一个法，有一个像，有一个老师，有一个同学，有一个自己，不是的，那就是如来藏所显的像。你我们所有人，如来藏尽虚空变法界，周遍法界，根本没有挚爱，也没有任何的限制，也没有任何的 boundary， 就是不停。等一下啊。就是不停，要有人要 mute， 我还是有听到声音啊。现在 ，Annie， 你要 mute。所以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你所感觉到任何存在的任何的法，哦，我们在讲法，不见得是佛法，就任何的人事物，任何一切，甚至概念性的东西，那个都是我们如来藏的显像，不同的因缘，不同的业力，显不同的像。就算显同样的像，也有不同的作用，不同的名字。所以根本这因缘所生的这个万法，这个相用，它根本就是如来藏。那个原生之法，缘起之法，它根本就是空性，它就是性空，就是你我们所讲那个如如不动空寂的本性。那当然，这个空寂的本性不就是万法吗？为什么空寂的本性你不停的换变，这个叫做，我就不用那个变现，应该其实用变现，你不停的在显出各种的像，那那个万法不就是你吗？你不就是那个万法吗？那个如来藏不就是那个万法吗？所以这两个根本是同一件事情，根本是同一件事情啊！宇宙万物啊，是真如的显像，它当体即空啊。它当体就是真如，你一定要能听懂这句话、啊、那个学过楞严经的同学，宇宙万物所有一切万法，对于我们所存在的任何因缘所生法，任何原生之法，它根本就是如来藏我们真如本性的显像。它当体即空，它当体就是真如，就是如来藏，它不是两件事情，它是一件事情哦。所以我们说啊，随缘不变啊。我们是不是说实相是什么？随缘不变，不变随缘。随缘的是什么？随缘的是随因缘而显像的这些原生之法。它虽然随因缘显像，但是它本性是如如不动的，是空寂的，当体即空。那我们说不变随缘呢？虽然这个本体本质啊，当体即空，如如不动，但是它会随缘显各种不同的相用，所以不变随缘。啊，真如啊，我们的如来藏这个真如，就是宇宙万法这一切原生之法的本体，所以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啊，那。缘起性空，性空缘起，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实就是真正最后面最终的那个真相，就是空性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还没讲到真正的那个实相。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时候，那真讲到实相。我想啊，即使旧的同学、老同学啊，听了这么多堂课，在这个点上面呢、啊，可能还有人有一点模糊，那我就再举个例子给你听，你会更清楚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它的分别到底在哪里。好，我们是不是之前有说过凡夫俗子啊？我们之前是凡夫俗子，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的凡夫俗子。凡夫俗子的问题是什么？凡夫俗子的问题就是执着着这个因缘所生法， 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万法为实有，哎呀，我们就只看得到那个相用，看不到它真实的体性是空寂的，所以我们执着着有，执着着这个色法，所以菩萨就会告诉我们说，这个色法只是随因缘在变现的一个妄相，哦，是一个虚妄的样子，它的本性啊，其实是空寂的。他是讲给谁听？讲给，所以这就是什么？色不异空，这样你懂了吗？色不异空讲给谁听的？就是讲给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听的。色不异空，千万不要着到色相里面去了。这些色相是因缘所生法，它呀不离空性，它其实跟空性没有什么不同啊。它离不开空性，你不能只着到有里面，你要了解它的本质其实是空寂的，是空性。这是讲给凡夫听的，而空不异色呢？猜不猜得到是讲给谁听的？应该有人猜得到，是讲给那些小乘人听的，修小乘、中乘的那个二乘人听的。为什么讲给他们听？因为他们知道这所有的色法是因缘所生法，是虚妄的，所以啊，他就证悟了五蕴皆空，证悟了五蕴皆空，他证得空性以后，他就执着在那个涅槃，他所谓的那个这个空性里面。好了，他一执着到空性里面去的时候，这个空性就不是真空了，就变成偏空了。偏空的涅槃，所以我们说阿罗汉呐，啊，这些二乘人呐、啊，或小乘人，虽然他出离了六道轮回，但是他所证得的这个空性啊，其实是偏空，不是真空，因为他执着了。你一执着到空里面去，你要知道空啊，本来没有相，你一执着进去以后呢，哇，空的相就出来了，最糟糕了。他只执着空，不再看有，所以啊，佛陀就跟他说啊，或者观自在菩萨就跟他说，二圣人啊，你们这些修小乘的啊，只证悟空性的这些人，你要知道，空不异色啊，空性啊，真正的空性真空啊，是离不开色法的，真正的真空啊，是离不开因缘所生法的。所以呀、啊，你不能执着在你那空里面，那个空不是真空，是偏空啊。这样子讲，你们可能开始慢慢能够领悟到啊，这个层次跟不异跟这个，好，我们现在先讲完不异啊。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不异空不是讲给凡夫听的吗？所以呀、啊，这是告凡夫什么？你要观空，要从假入空。什么意思？我们原来生活在这个因缘所生法里面是一个假象啊，这所有宇宙的万法全部都是虚妄的。我们要从这个假象里面呢，证得空性，所以叫做从假入空。之后呢，他告诉好了，这个阿罗汉说好了，我从假入空，那我现证得空性，我就执着在空性里面，那。观自在菩萨就跟阿罗汉讲说：“那你还是不行啊，你执着在空性里面，那个空性就不是真空，变成偏空了。所以呀、啊，你必须要从空出假，从假入空。你先要从空性呢，再出到这个因缘所生法里面。哦，你要知道这个真空是不离色法。”你所证得的那个是偏空，你躲在里面不出来，像乌龟一样躲在里面，那个是偏空。所以你要从空出假，这个时候你要观假。前面跟我们凡夫说你要观空，因为凡夫执着在有里面，所以要观空，从假入空。而二乘人呢，那些阿罗汉呢，小乘人、中乘人呢，他告诉你，你不能龟缩在你的那个空性里面，那个不是真空。真正的空性离不开色法，所以你得从空性里面出来，要从空，从空出假，你要再回到因缘所生法里，这样子两边自如，那才是真正的空性 哦，这边是在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你应该讲到这边，你就比较了解了。那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又是怎么回事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讲给那些菩萨们听的。讲给哪一种菩萨们？你要知道，我们发了愿啊，一路修，菩萨也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功夫啊，深浅啊。我本来是想说，菩萨有各种不同的果位啊，那是人世间的说法啊。菩萨啊，也有这个从比较初级的菩萨啊，慢慢进阶到最后等觉菩萨，最后成圆正佛啊。那这中间有40几种不同的位阶，当然所有的菩萨他们功夫是不一样的，他们明心见性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边讲的是什么？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们。什么样的菩萨？我执他真的断了，他已经出三界了，这个没话讲。但是他的法执还没有断啊，他觉得有很多的万法，这个万法心外实有啊，对他来讲是非常真实的。我举个例子，菩萨这些菩萨，有的时候我们叫全教菩萨，全呢是权宜之计，就是这个比较初阶的全教菩萨，你就去想啊。如果名词不想记这么多，你就去想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们，啊，修大乘，我执真的断掉了，已经出三界了，但是法执还没有断。这些菩萨是什么？他呀，的确不着有，啊，他因为有他因为有空性的智慧，所以他不会执着在娑婆世界里面啊，他不会执着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他可以出六道轮回。那么他因为他的慈悲心啊，他也不会执着在空里面，所以这些菩萨其实已经很厉害了啊。他从空出假，又从假入空，这两边呢，他其实啊都来去自如。但是有一个问题，他证得空性的时候，在他深层的意念里面，他还认为有一个空性可以证得，虽然他不执着。但是他还有念头，他觉得有空性可以证得。他虽然不执着空性，他随时可以到娑婆世界来度众生。那么，他有一个问题，在他的这个意识里面啊，在他的这个意念里面，他觉得还有众生可以度。所以啊，他在证悟空性的，他在从假入空的时候啊，他证悟空性的时候啊，他还认为有那么一个空性可以证悟。他从空再出假呢，到娑婆世界里面来的时候，他觉得还有众生可以度，所以他法执没有完全断。他呀，知道空不能着，有也不能着。他的确不执着空，也不执着有。他随时可以有众生要度化的时候，他就入假啊，他就到娑婆世界。那么有需要的时候呢，他就进入涅槃。的确，两边他都不执着，两边他都来去自如，但是在他的念头里面，还有一个娑婆世界的有，还有一个能够证得涅槃的空，所以对他来讲，虽然不着有，不着空，空有两边都不着，来去自如，但是他的功夫还没有完全到位，对于这个菩萨来讲。空还是空，有还是有，空跟有不是同一件事情。所以呀、啊，观自在菩萨这个已经是大菩萨，登地菩萨能所断了，法执早都断了哦。他告诉这些全教菩萨说什么？其实空啊跟有根本就是同一件事情。他是告诉，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含义很深啊。它是告诉这些大圣菩萨，虽然你不执着有，也不执着空，但是对于你来讲，你还有那么一个有的概念，你还有那么一个空的这个想法。空跟有根本是同一件事情，你不应该把它二元化，你根本就不应该起心动念，不应该还有空跟有的概念。你不执着空，不执着有，你最后要把那最后一点的起心动念，就是空有两边都不能执着的那个想法， 或者那最后一丁点的执着你都得放下。哇，那你圆证了。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最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跟空是同一件事情，缘起跟性空是同一件事情，万法一如，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实相，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如来藏。到这个地方我们休息一下下，让大家先消化一下。然后啊，我们今天因为这个内容啊非常的烧脑，所以我上课的时间不能太久。我打算啊先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停一下，然后我去喝点水，然后呢我们回到课堂上来，让大家先看有没有人有问题啊。那你先消化一下，第一个最基本你要知道什么是色，什么是空，什么是缘起，什么是性空，缘起性空的关系。好，那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异是什么意思？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那个是、哦、跟不异到底中间的差距性在哪？然后我们要一层一层的去体会啊、哦、这个对于凡夫他执着有，所以我们要观空。对于二乘人他执着在空，所以我们要观假。那对于全教菩萨呢，对于那些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呢，我们要知道，告诉佛陀要告诉他，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跟空是同样一件事情，不能再有任何二元对立的这个概念了啊！色空根本是一件事情，是一如啊，所以你要观中，所以即空即假即中，就是我们讲的实相，从空从假啊要入空，好，第一步之后呢，从空要出假，到最后你知道即空即假即中，所有一切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没有任何的二元，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空性。没有二元，诸法一如，万法一如，万法归一，是一不是二，这一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空性，就是空性。哦，你没有什么一个句子去这个 describe 这个空性，那有点难啊。那你说我非要讲什么是空性，你可以讲就是缘起性空，其实就是空性。哦，但是你要能够了解它，你要去理解它，一层又一层啊。这个是我昨天晚上因为要帮大家上课嘛，那我就把这个《楞严经》《心经》《金刚经》啊，以前学的这些空性啊，甚至《六祖坛经》里面他所讲的这个般若，都是空性，把它集合在一起啊。你去想一想，色不异空啊。哦，我再多讲一两句好了，让你更能够体会一下。色不异空啊，是不是这个色相其实根本是空即的，对吧？当体即空，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的无相，根本没有相。空不异色呢，空啊离不开色相，其实那个空啊就是色法，所以这个是什么？无不相。真正实相是什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我们所讲的无相无不相，就是我们所讲的无实无虚，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讲的非法非非法。我们一个月前上海的同学，大家才考过试的，每一个人轮流把《金刚经》重讲了一遍，是不是？我们那时候那个，我记得 Jenny 还帮我们，那小 Jenny 还帮我们把所有的那个空性 relevant 的那个所有东西都整理在一起。 Jenny 如果你的那一个讲义啊还在，可能麻烦你 PO 到我们这个心经的这个课上面来，因为大家今天讲到了色空不二啊，所以对于那些那个整理出来的东西，当然我跟大家讲学空性啊，绝对不要拘泥在文字上面，但是因为Jenny帮我们整理好了那个东西，你可以慢慢去参，去参详它各个中这个无相无不相啊，无实无虚啊，这中间非法非非法、啊、这所有中间的关联性， 然后你去慢慢的猜参，你就会越来越了解空性它的意思。 还有一点呢、啊，就是给个例子，这个例子可能可以更加帮助你们。就是古大德啊，古时候的一些这个圣贤人啊，他们想要帮助后世的人啊，这个了解空性啊，他就用以金啊来制器，用黄金啊来打造各种的物器。那个黄金啊，就是体性，打造出各种的这个器皿啊，就是相用。你看，它可以打造出一个杯子，你就拿来喝水，对吧？它打造出一个桌子，你就拿那椅子，你就拿来坐桌子呢，你吃饭写字。它今天打造出一个马桶，你就用来上厕所。各种，它可以这个各，它可以这个金子啊，可以打造各种不同的物件。那各个物件有各个物件的样子啊，那各个物件有各个物件的用途以及名字，但是它的本质还是那个黄金啊。那这个本质，因为我们人呐、有分别心啊。如果今天黄金打造一个佛陀的像啊，我们就会跟他礼拜；今天这个黄金如果打出一个小狗的头，你肯定不会跟他礼拜，你可能会过去摸一下，觉得很可爱。这就是我们的分别心，我们只看到这个相用，但是都忘了这本质都是黄金。但是这黄金啊，如果没有打造出各种不同的相用，它也没有了它的功能性。哦，所以相用跟体性是同样的重要。就像波，这个水啊，会生出水波，这个水啊，就是体性，这个波呢？就是相用，你波能离开水吗？不可能啊，水其实就是波，波就是水，它们是同一件事情。平静的水也是水，这个波涛汹涌的波，它还是水，它其实水性是相同的，只是显出不同的形象、不同的相用。水是没有办法离开波的，波也不可能离开了水，是水之外还有一个波，是不可能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其实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根本所有一都是同一件事情啊。这个啊，跟我们所讲的这个《楞严经》里面的第八番显见非常像啊。那我们呢，今天讲课先讲到这里，那把时间 open 出来，先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楞严经》不，这个《心经》今天因为讲的是最烧脑的一段呢、啊。那有没有人愿意做一些 sharing？先找几位同学做一些 sharing 或问问题，然后看看有没有其他同学可以再跟着讲一讲。有没有人愿意讲话？没有讲话的，我就先问问那个 Jenny，你的那个 note 还在不在啊？就是上次我们那个《金刚经》最后考试，那个最后大家一起讲课的那个期末考的那个 note，你还在吗？你能不能等会发出来，Jenny？你 you are on mute，是不是不能讲话？可不 没 可以 有，老 讲 师， 话？ 我发了，我已经发到群里了。 哦，发了是不是？哦，我还没看到。好，谢谢谢谢，那很重要。那今天上课内容你觉得听得几成啊？ 应该听得懂吧？ 哦，都听懂了。哦，那很棒。那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跟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中间那个层次，有没有掌握到？ 有。 好，恭喜你，那你毕业了。那你这样很棒了。这个 Jenny 很用功的，那个 note 可以帮大家很多啊。好，那谢谢 Jenny，我再找几位同学。那个姚如，你今天听得如何啊？姚如， 我听得很开心啊，听得很好， 那你可不可以讲讲你对于空性的理解是什么？ 就我理解的空性是，就是所有的万法，我们能执着的都是因缘和合，随缘变现的。其实都是即生即灭，所以我们就要当体即空。那当体就是，其实就是能源所缘的嘛。能源所缘的东西呢，我觉得都是无自性的。所以我们就要慢慢的不再有这种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就不要再有你我能所，这样就慢慢离空性就会越来越近，就这样。 讲得很， 这是我的， 很棒， 就因为对，因为我觉得有也是因为我而 有。你怎么听起来有点紧张啊？ 我没有啊，我觉得是有是因为无而有嘛，无也是因为有而无，所以这些都是二元对立的，就是我，对， 是， 所以。对， 哇，太棒了！ 所以我觉得理解空性也是又是一个放下的过程。 好，好，谢谢那个恭喜。 是， 其实当你证悟空性的时候，什么都放下了啦，不放都放了。所以我每次跟大家讲说什么叫做证悟啊？证悟啊，不是你明白了什么道理，或你又多学会一个知识，就是你全放下了。 嗯， 能放所放都放下了，最后连放下也放下了。 Okay。 这个很重要，到最后连远离亦复远离，所有一切全部都放下，那个时候你就证悟了。是，所以啊，要看自己有没有证悟，很容易啦。放不下就没证悟啊，放下了越来越放下，就证悟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没办法一下证悟啦，是慢慢来的。 嗯， 哦，那个姚如很棒啊，讲得很棒。好，谢谢姚如啊。还有没有人愿意自己 volunteer？ 谢谢姚如，那个再找位同学吧。那个 Vivian， 今天上课上的如何 ？Hello，Hello Vivian， 你要先对，听到了 ，Hello Vivian， 听到吗？ 今天上课听懂了几成？ 听懂了， 听到了， 蛮多的，蛮更懂了一些以前不大了解的道理，其实我就是 有没有问题？ 问题倒是没有，但是今天又更进一步的去了解了这个体性跟相用，就像您刚讲的，就说其实他们两个都是相融的嘛，他们两个都是一样的东西，那个互相依赖存在的东西。你不能够没有另外一个， 对，是， 对吧？但是那这个我有一个小问题，你既然是体性和相用，他们是依附存在，互相依附存在的话，那这不是又陷入了二元对立吗 ？Hello， 喂， 前面不意思是在讲给初阶的吗？听得到吗？ 听得到 ？Hello， 听得到吗？ 他 前面并不是在讲实相啊，所以我们说啊，你刚刚这个问题很棒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是 step one 啊，他先让你了解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才让你了解其实色根本就是空，空就是色。 嗯，对。所以这个其实， 所以真正的实相其实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是真正的实相。 嗯哼。就是要超越一切二元的对立的这些所有的随缘显象的东西嘛，打破了这些所有的概念，所以你说是存在也不是，说不存在也不是，对不对？ 我觉得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们就不要把它这么绕了。事实上，你就去想，为什么色就是空啊？空啊，其实就是我们的如来藏。所有的色法根本就是如来藏所显现出来的，随时随地随着不同的因缘在显象。今天我啊，或者这堂课，或者你前面的桌子椅子旁边的同学，全部都是你 Vivian 如来藏所显现出来的。所以这一些万法对于你所存在的万法，甚至上课这件事情，根本就是你的如来藏。所以这是色即是空的意思。而你的如来藏呢，不就是这些色法吗？如果那些这些色法，你哪知道如来藏是什么，在哪里？其实就是这些色法，你就这么去想就可以了。所有这些原生之法根本就是如来藏它所显现出来的样子，所以它就是当体，它就是真如，就是如来藏。而如来藏其实不一直不停变现这些东西出来，它不就是这些设法吗？你大概能够理解到这样子就很好了。 嗯，好， 好，可以 了解， 谢 谢 Vivian。好，再找一位同学，再找一两位好不好？那个 Lily， 今天听得如何？ 听得懂了。 懂了多少？ 我懂不多，我大概只懂50%，因为这个是我第二次听，可是会有一点混乱。然后我 什么地方你觉得比较乱？ 不是，是我资质太差了。 不会不会，千万不要这么说。那个，但是你有没有说哪里听到今天上课上到哪里的时候，你觉得开始有点乱？ 不是，我想空性。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四个是不是同样都是一个东西？ 同样都是一个东西啊。 空性吗？讲的就是空性。 诶，其实色，对， 可以这样讲吗？ 其实可以这样讲，其实你看嘛，缘起性空，空性是什么？其实缘起性空就是空性啦。 对啊， 缘起性空根本就是空性。那空性是什么？其实不就是一如吗？就是没有任何执着分别能所吗？那不就是色？ 对对对， 那不就是色空一如吗？对不对？不就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就色空一如啊。缘起就是性空，性空就缘起，所有东西都是同一件事，就是空性啊。所以没错，这空性其实就是你刚刚我们今天所讲的这几句话，短短的几句话，其实就在讲空性， 就是讲空性。 是，只是说后面还有那个下一堂课啊，还会再讲到。这个法，这个诸法实相，他会告诉你所有的法根本万法根本就是那个空性，然后会告诉你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下堂课你会更深入去了解，但是你就抓准这个，你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他就告诉你五蕴即是空，空即是五蕴，五蕴跟空根本是同一件事情，就证悟了五蕴皆空，因为他不是说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吗？ 对， 就是在告诉你色受想行识啊，色受想行识其实就是一切万法的基础。他告诉你，哎呀，根本全部当体即空，它就是如来藏，它跟如来藏没有什么分别，它根本都是同一件事情，没有了能，也没有了所，没有了任何的相对，它就是同一件事情，是一。不是二，这个就是空性。大概能够有这样子的理解，其实已经够了。 嗯， 好，慢慢来。那个，谢谢 Lily， 好，慢慢来，慢慢来。因为我还是需要你们讲讲话，我比较能够感觉到说，哎，你们大概那个掌握有多少？刚开始学这个心经，今天能听到20%，如果你初次接触空性，能听到20%已经很厉害了，已经很厉害了。而且我自己也还在慢慢摸索当中，哦，所以大家我们一起加油。好，谢谢 Lily， 谢谢。 那台北的同学有没有人愿意发言的？我想现在大家很紧张，是不是？我随便找一位好了，来，那个老餐 Annie， 你今天上课感觉如何？ 你找我吗？老师听得到吗？ 是啊，我找你啊。 okay， 老师讲得真好，你的比喻今天那个金子的比喻我觉得相当的好，就是你讲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有关你看万物的本性，假设一个金子，然后把它打造成各种的器皿，那这个回归一个原点，又回到了一个金子，它本质上是一样的，那它可以制造出各式各样的，那它随官带的因缘嘛，什么人把它制造成一个盆子，制造成一个你说马桶啊，各种东西，各种器皿，它都是要有助缘嘛，就是它是本质是一样的，不过要有助缘跟因缘之下产生不一样的器皿。那这个我觉得就是老师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点，让我们初步了解本质的这个相同点，然后跟实际上它是可以去变现成各种样子。那我的理解空性呢，就是我觉得一切的存在啊，人事人事物上的存在都是为名而安立了。为名的意思是说，就是名字，我们给予很多名字嘛，就是我们自己给它冠带很多名字，安立才有的情才会有。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说，它本身来讲，它就只是一个为名安立，它并不是说真实在境上来讲，你找得到这样东西。我能举的例子就好个比方哈，像我们人来讲的话，以科学的，因为你看佛陀2000多年前，可能你看那么久以前没有显微镜，他就已经可以知道说，你看所有的事。以人体来讲，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人体的结合是各种器官，小到每个细胞，到分子，到更小更小的， 根本看不见的点，整个一起组合而成的。那初步的空性对我来讲就是像这样，生生灭灭，你细胞也不断的生不断的死、 嗯、哼， 那你这个聚集而成一个形体，聚集成一个形体之后，你看到这个形体从胚胎一点开始，一直到我们讲十二因缘嘛，这样子一直起来到你现在有一个个体呈现在面前，但你也不断在灭啊，一路走到老死而灭亡。那这个过程中也就是一个我们可以初步的讲的这个空性的点，那就是取名为什么，它一个显象而已，但是它也不断在变化，任何事物都是不断的在变化，它是关带了它的因缘，然后产生它的生生灭灭，在每一个瞬间都在变化，应该这么讲，就是我们讲话的这个同时，下一秒下一刻这个瞬间就没有了，所以它是一个关带因缘的一个缘起法来讲性空。那这个点上面关带上面去想，就可以比较了解说怎么对峙我们的，因为空性最主要是要对峙烦恼嘛，你懂吗？就是我们的爱我执啊，各种烦恼。那你要有个方法怎么去对峙？如果我们理解所有东西都是这样组合而成的，那你就会观待每一个因缘，它是没有独立而有的一个个体。因为佛教我讲的最大的差异就是说，我们不是一个造物主造下来的嘛，那我们是观待各种因缘而起的、那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之后，才有办法去修行嘛，就像老师讲的，我们要修行。那修行是修什么？我们的行为嘛，从十二因缘里面去看行为要怎么修行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要破无明嘛。那破无明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空性，我们的智慧才能够了知，才知道方向，才知道怎么去修行嘛。所以我觉得空性很重要，就是要一直去想。就像刚刚有一位同学有发有关尊者的那段话，没有错啊，我们就是不断的要 practicing， 在每天要想说要怎么样去这个次第，怎么去把像老师也是一样跟我们一起这个佛法的教导里面的大教典，然后我们要去想那里面的 detail， 怎么样去注入到我们生活里，那你就会慢慢觉得了解空性就可以，初步的空性就可以让我们断了一点点的执着，特别是爱我执，因为你就不会一直把那个东西看得那么巨实的一件东西，就好像说我们说金子，因为金子有价，但金子有价是因为我们人类给它这个价钱，那无论我们不给它归于这个价钱跟价值的话，那可能你就不会觉得它这个有，对呀、啊，它就没有价值了，所以这个是完全是一个这个名言而立嘛，就是我们自己给他的这个价值，给他的这个名字。那要破除这个，就是要破除这个执着。那执着就是我们自己的根本执着是最严重的嘛。我们无始以来就是非常的爱自己的执，爱我执嘛。所以这点必须要去破除。对， 刚 Annie 讲一个 practice 那个证悟空性啊，我倒是再加提一点啊。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 是一个那个仁波切讲，用中萨清泽仁波切，我上次看他一个我那个 article， 我应该是不是有跟大家 share 过啊？ 对对，老师 他讲啊， 讲非常好， 这个慈悲心啊，你要没有慈悲心的人是不可能证悟空性的。 对，这是两。 Let me tell you， 是 Let me tell you why， 因为空性是什么？空性是超越二元，就是你没有了自己以及你自己以外的对面。你超越二元，那才是真正的空性。好啦，你超越二元，你想想看，如果你还有自己以及我自己以外的人，不管是我的父母儿女，还是我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的仇人啊，我最讨厌的人，他都是我对面的人。那这个时候，当你还有自己跟对面的时候，其实你没有慈悲心。慈悲心是什么？慈悲心就是已经把我跟对面的人的界限已经拿掉了，我就是众生，众生就是我，我愿意帮助众生，我发愿帮助所有的众生，我发这个慈悲心，我要帮助所有的人，帮助他们跟我一样的离苦得乐，你发的这个慈悲心，就是没有我跟对面的分别，就是没有人我的分别，就是没有二元的分别，没有任何相对的这个对待哦。所以慈悲心，你有慈悲心，你才有可能证悟空性。没有慈悲心，任何没有慈悲心的人是不可能证悟空性的，因为他把自己跟对面画了一条非常清楚的界限。这个是我觉得那个人中萨清泽仁波切讲的非常棒的一个 statement， 就跟大家分享哦，能够帮助你们在那个在 practice 的时候，在不管你是用禅坐禅修各种方法的时候， 你可以 keep in mind 慈悲心跟空性这两个是互相依赖的，是相互相成的。 对，老师讲的真对，那篇我有看，真的它就等于是翅膀两个，对啊，空正见跟慈悲心两个要互相。那你看就讲地球现在我们大家有这个病好了，那是不是你也不可能说你一个人好大家都好，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处在一个同样的一个困境里面，像地球的各种的暖化各种现象，用这样的去想就可以知道，如果用自私自利的话根本就是远离我们最想要的一个快乐跟平静嘛，就这么想就好了。所以我们很难能够一个人自己快乐独乐乐，然后大家就你知道不好所以要且有时候要练习，就我们早上做功课的时候要观想那个你，如果你有讨厌的人讨厌的人事物，你反而要去想他，要能够从最讨厌的开始来观修你的这个 是 这个练习。对啊， 所以金刚经也说为什么要福慧双修，就是你要修慈悲心啊、你就等于是帮助众生，那另外一个慧呢就是修空性，这样大家就会越来越懂哦。原来《金刚经》里面所讲的福慧双修，搞了半天就是我一方面要修空性，另外一方面呢，我要发慈悲心去救助所有的众生。而且《金刚经》里面其实讲了很多，除了福慧双修以外啊，是我们讲说啊，上求下化这个东西，就不就是菩萨道吗？菩提萨埵。所以其实学经文学到最后，你就要把这所有的东西全部整合在一起、哦、空性与智慧、空性就是智慧，空性与慈悲这两个东西必须要双修，要一起进行。这个也是金刚经里面后来所讲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无所住是什么？因无所住就是告诉你要修空性，而生其心呢，或者是而行六度而行布施呢，就是告诉你你要有慈悲心，要去广结善缘，要行善，福慧双修、哦、好，谢谢 Annie 那个， 谢谢老师， 以后反正要把 谢谢 要把课要把谢谢要把课学得好，你一定要把所有的东西全部 bundle 在一起。其实像今天这堂课我都不敢问新生 啊我随便找一位新生好了那个 Jonathan 你今天听的如何，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有没有问题？ 哦，有很多的想法跟问题。 Jonathan 是新生、啊 哦、 你要不要做一些 sharing 啊、 OK, 好，那个第一个是我第一次才听到是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第一个我才了解是他所针对的对象是不同，比如说前面那一句是针对的是凡人跟二乘人，是色不异空跟空不异色，那另外后面是给菩萨，是为明心见性的菩萨听的。但是这但是我能不能用这样来解释、哦、如果说这一句话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到受想行识，基本上他如果用一句白话，他讲的就是性空，这是第一个。那从性空导到你后来有提到不管是你怎么观，不管是从 先等一下哦，我们因为你会你因为我知道你的问题很长，我们先这个地方先可以先断一下，我们先讨论一下你说这，然后其他同学万一有人要下线就先下线哈，你愿意留在这边讨论的我们就讨论，因为现在讨论的东西比较深啊。应该是说你刚刚那一句你不能只用性空就来 cover 这所有，我应该讲空性。如果你说你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那我会说空性。 Okay, 因为 空 原空性是缘起性空，你性空只是在讲体性是空寂的，但是那只是一个部分而已。因为真正的空性是体性跟相用两个其实是结合在一起，那才是真正的实相。 OK, 好，了解。那 接下去呀、 啊。接下来就是。你提到的这一些不管你怎么观，不管是观空跟观假，或者是观中即空即中即假，那基本上来讲他谈的就是一样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来讲真正的有自信的就是真如，但是真正谈到后来真如也是空，所以怎么去理解说一个是有自信， 后来其实根本不谈自信。你的这个问题非常棒， 其实到最后我们在讲自信的时候都会非常的小心。其实我有一篇文章啊，写得非常好，我到时候把它抓出来，就是在讲真如本性的自信。我们不要去讲，因为自信其实是一个非常 confusing 的名词。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我去把那个文章找出来跟你做 sharing。然后真如本性我们就先不要去谈它是有没有自信，它其实它就是一个当体即空随缘变现的。其实我们没有说真如有自信哦，其实我们从来很少去有这个 comment 说真如如来藏有自信。其实你看在任何法师或讲解我们很少去讲这件事情，因为真如本性其实它当体即空随缘变现，所以我们也不要说它有自信，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 confusing 的 statement。 我有讲过真如，如果我曾经讲过真如有自信啊，我觉得应该是口误啦，那我可能讲得太快了。其实真如我们也不会说它有自信，其实真如它就是一个当体即空随缘变现的一个实相，那就是实相。 OK， 好，理解。 我这样有这个地方有回答到你啊。第二个，你的问题非常棒。 有，谢谢。那第三个小问题，讲给菩萨，就是给这些为明心见性的菩萨，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你提到有两点，因为这些的菩萨呢，因为他还是执着两个有，一个是有娑婆世界的有，还有一个是有空性的有。好， 是。 那现在有一个小问题了。当我们要往净土的时候呢，你会做两件事情，一个是上行跟下化，所以上行佛道跟下化众生，但是下化众生你还是必须要回到娑婆，所以这个是有还是没有？ 他应该这样讲哦，他要你因无所住啊而行布施。他在金刚经啊，因为金刚经的课你没有上过啊，金刚经是告诉你啊，他说其实须菩提啊问佛，他说如何，他也是问同样的事情，如何能够离苦得乐，如何能够安住我的心，能够然后如何能够降服我的妄心。其实最后他也是问佛如何能够究竟涅槃。佛给他的一个 tips 是什么，他跟须菩提讲，他说两件事情你一定要懂。第一个，你要发愿去度化所有的众生，软身、胎身、湿身、化身、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所有的众生你都得发愿令其灭度。你要让他们所有的人全部都涅槃，但是 at the meanwhile 实无众生得灭度。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说，以体性的角度来讲，以如来藏空寂的以空寂的角度来讲，不要讲如来藏，以空寂体性的角度来讲，其实根本没有众生可以被度化。这个解释有好几层。第一个，所有的众生其实都是虚妄的。那第二个呢，众生其实跟菩萨根本无二无别，众生跟你就是众生，其实你并没有去度众生，众生也是自度哦。他就是告诉你说，你要发心去度这些众生。为什么？因为大家现在都还在这个梦境里面，的确在梦境里面，所以你要帮助他们醒过来。但是有没有众生真的要被度呢？其实没有，因为那根本都是虚妄的，都在那梦境里面。等醒过来之后，你会发现这根本是一个梦，哪有众生需要被度化？这个是《金刚经》所讲，这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地方哦是比较难一点点，如果没有学《金刚经》，这个地方会比较难懂。你一开始，你可不可以再讲一下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刚刚这一个问题， 问题是刚刚讲的菩萨呢，他为什么要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以他要去修执着的有， okay， 包括娑婆世界还有空性。 是，他就是还没有完全证得空性，他觉得有众生去度化，他有需要他就进去，没有需要他就出来。但是对于他来讲，那个娑婆世界里面啊，还有那个众生是真实的，那么空性的涅槃可以证得，也是一个有真的有一个这个涅槃，有个空性可以证得。所以啊，他两边啊虽然不执着，但是他还觉得这个有啊是真实存在，这个色法原生之法是真实存在，娑婆世界真实存在，六道轮回真实存在。那对于 这个空性也真还有那么一个空性可以证得，但这个地方他功夫不够高，因为到后来真正佛陀所教导的是根本就没有个空性可证得，也没有众生可度化，这个是要在《金刚经》后半里面才讲到的。所以如果没有看中《金刚经》，这个地方会有一点点比较深，这可以慢慢来，下次我们碰面可以再跟你讲的比较详细一点，或你可以问你老婆，你老婆很厉害，她应该都懂了。 好 OK， 不过她 OK 好。那我能不能有一个最后一个很小的问题？ 当然当然。 万法归一的一指的是归空性，是还是真如还是什么？ 真如，万法归一啊，所谓一就是说它就是只有唯一的状态，没有二，没有二元。你用什么名字都好，你叫它真如也好，你叫它空性也好，你叫它如来藏也好，没关系，都不重要，就是回到那一个状态，没有任何二元相对，就是一。 哦、oh, okay, 万法归一、okay.就是没有二元相对，就是一、okay. 那个一你给它什么名字都没有关系、 okay. 因为所有的名字根本都是虚妄的，都是我们人给它安立的一个名相而已。 OK 好，了解，谢谢。 好嘞，那有没有其他同学有问题或想发问啊？今天这个很好的机会耶，再随便叫一位。那个美术，你今天听的还行吗？ 喂， Hello, 大家好， 美术姐。 对，我觉得今天讲了对文字的了解，更详细。可是呢，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在文字上转来转去的。 Hello， 你有在结束了吗？我现在听不到了。你说大家在文字上面转来转去， 我是比较贴切的，就是想知道说，如果我 听不太清楚、欸，不行，听不清楚。你再讲一次，你说是 这样听得到吗？ 可以，可以，很清楚呀。 是。如果运用在生活上面，假设， 你的声音有点 delay， 骗我的钱，欺骗我，是 糟糕，听不太清楚。你是不是说，因为我们都是在讲文字上面，在解释空性，但是如何把它真的 apply 到生活上面去，大概是这意思，是不是？ 是是。 其实到最后啊。我自己的看法，如果你这样问我的话，我觉得空性对我自己啊最大的帮助啊，就是说让我们真正很痛苦的其实是我们的分别心了。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然后呢，以我们自我为中心，你会有很多的这个设限，你会有很多的原则，你会有很多的想法，但是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你觉得我们自己那才是对的，我们的那个以我们为中心点，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如果你能够真正放下哦太多的知见或太多的原则性或太多的 judgment， 你的生活会过得比较愉快。其实空性就是在告诉你不要产生对立，不要产生对立，唯一的方法就是把你自己跟外面你以外的那中间的那条界限给拿掉。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执着啊，或你自己给你自己设定的限制就会慢慢的被瓦解掉，你就不会这么辛苦。其实所有的那个痛苦就是我们的分别执着来的。那你分别执着怎么来？不就是一开头的那个能所吗？就是你把你自己定在了中间以及你以外所有的人事物，就这么回事。其实空性 apply 到生活之中，就是告诉你不用起太大的分别心，对很多事情不要太执着。就像刚刚的姚如讲的很对嘛，他说其实我们在讨论说到最后你证悟就是放下，你没有任何事情你必须抓着不放的，你能够随遇而安啊。其实那个就是你就开悟了，那个就是大修行人啊，讲什么都没用，所有的道理讲的头头是道，通通没有用。 最后就是你是不是能够活得非常的自在，因为心经里面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自在啊。自在是什么？你就不挂碍嘛，你没有太多的原则，你不担心得不到，你也不用担心失去，你不用担心好跟坏，你就随遇而安，你能够在当下，那就对了，那就自在了，那就空性啊。你如果真是说把它 apply 到日常生活当中的话，你把所有佛教的名词全部put aside，全部拿开，其实就是放下，你能自在，就这样子。 谢谢老师， 嘿，好，谢谢美术。好啦，那个每次都没有人要发言，都必须点名。那今天先这么样吧。我们下一堂课是两个礼拜以后。我们下一堂课呢，我们可以把空性今天讲这一段稍微复习一下，然后啊，我们讲一点诸法空相啊。然后我希望下堂课能够诸法空相也不要花太多时间，讲太深也没有用。我们讲诸法空相讲一些之后，我们下一次讲一些有趣的啊，我们叫一次烧脑，然后一次就比较有趣，我们讲讲十二因缘。所以下次上课前大家把十二因缘要复习好，然后啊，我们下次就可以把十二因缘跟五蕴啊两个结合在一起，让你更能够了解，那你在这修行的过程之中，你要怎么样打破这累世累劫业力的束缚啊。那我们两个礼拜以后见咯。好，谢谢大家。那个要记得下线， 谢 谢啊， 谢谢， 到时候经理会帮我们把录音献出来。谢谢，拜拜。 谢谢， 拜拜。 谢谢，拜拜。